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55集，魂灯灭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两人见冬至死活不肯出手，连交谈下去的兴致也没有，李寒儿就提出想回去休息。杨守一是吴炳天的师侄，在京城也有住的地方，就准备跟他一起走。冬至对他们的冷淡恍若未觉，还热情地邀请两人共进晚餐，这个邀请自然也被他们婉拒了。冬至把俩人打发走，立马就下楼去找龙申，结果龙申不在办公室，他就迎面撞上心情不大痛快的张松。 老张，你回来了，李寒儿跟杨守一刚走，你现在要是追出去还能追上他们，今天人不齐，等改天老刘和柳四回来了，我再请你们一起吃饭啊。 他急着找龙申，随口跟张松打招呼，谁知手腕冷不防的被拽着，他一抽，对方握得还挺紧，没能抽回去。冬至疑惑回头，张松直言不讳道， 如果现在是李应当团长，我没话说，但如果是你，我不服气。 冬至眨眨眼没说话，脑袋却冷不防地狠狠撞向张松的脑袋。张松一惊，下意识地后仰躲闪，冬至趁机单手扭住对方的手腕，将他按压在墙上。张松使劲一挣，竟没挣开，他飞快地抬起膝盖顶向对方的腹部，但冬至似乎早已经料到他的意图，身体往旁边一闪，比他更快踩住了他的另一只脚。张松痛叫出声，引来了走廊里几间办公室的门打开，探出好几个脑袋。冬至趁机松手后退， 老张，我还是残疾人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 你到底是谁先下的手？ 张松脚面疼得直抽冷气，咬牙切齿瞪他， 我以为你出门一趟名门情节应该改了很多，怎么还是老样子？其实我也不想当这个团长，但有本事你让上面改变主意啊，冲我撒气有什么用？要么你实在不乐意也可以选择退出，可别再异国他乡给我添堵，不然丢的不是我的脸，是咱们国家的脸。 说完也不等他反应，冬至转身就走了。回到楼下，龙申已经在喂白猫了，猫咪因为他手上的罐头今天格外热情，龙申刚把罐头拿在手里，他就喵喵叫个不停，围着龙申打转。冬至在他身边蹲下， 师父 觉得他们两人如何？ 龙申问的是李寒儿跟杨守一， 应该很不错吧，不过他们想跟我切磋，我不肯，找借口躲了。 你躲不过去， 一力降十会，立威是必然的手段， 等人齐了再一起来，要不然还得来一波人就切磋一下，多麻烦。而且这么说吧，他们现在压抑越久，到时候受到的震撼只会越强，这样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人，你说是不是？ 龙申对此只有两个字的评价， 调皮。 他蹲在地上不动，让白猫就着自己的手吃罐头。冬至玩心一起，从后面趴在龙申背上，下巴抵着对方的颈窝，背上骤然多了一个人的重量，龙申竟也没有半点晃动，依旧稳得很，没有把冬至推开，也没有说他不像样，冬至就这么厚起脸皮继续赖着。 老张跟我们一届的，可他到现在也不怎么服我，还有杨守一跟李寒儿，一个不隶属于特管局，一个资历比我老，都是心高气傲不服管的，也就老刘跟我共事那么几回，我们俩有些默契，要不然现在反对我的肯定又要多一个。师父，你们当时决定让我当这个头的时候，是不是早就料到了？ 他们两人不比你们差，用好了就是一大助力。这次去交流，不可能找能力一般的人去，否则你们这一届，论配合听话，池半夏、顾美人他们更好。但是，比起能活命回来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 冬至之前看资料也了解到，竞技环节的确有可能会丧命，几率虽然不高，但危险是存在的。而且上次他在曼谷也旁听了会议，逃逸的那一缕天魔魔气很可能潜入交流大会，通过吸取修行者的生机。 来更快恢复元气。所以杨守一和李寒儿的加入无疑是两大生力军，当然前提是大家肯互相配合，否则各行其事，队伍就散了。冬至想想就有点头疼。 我会尽力把他们完整带出去，完整带回来的。 龙深笑了，正是因为冬至的这份责任心让他最终被选中。 我相信你。 冬至从他背上下来，轻轻扳过他的脸，四目相对。 那么师父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 龙深面不改色。 没有。 真的？ 行了，去洗澡吧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早起修炼。 冬至冷不防地伸手攥住对方的手腕，龙深一缩，他跟着一进，两人转眼过了数招。自打离京去潞城之后，师徒俩其实没有实打实的交过手，这会儿单手对抗，龙深也没出全力，冬至当然也不是拼死的架势，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能跟龙深过了十几招都不落下风，可见自己这些日子经历的各种实战淬炼的的确确是练出来了。龙深也觉得差不多了，直接抓住他的手，停止这场小小的过招。 不错。 上过龙局课的学生都知道，能得他一句不错比买彩票中大奖还难。 那都是老师教的好，不过弟子对老师从无隐瞒，老师是不是也该同样回报啊？ 龙深不喜欢撒谎，也不擅长撒谎，在他漫长的生命里，要么说要么不想说，从来没有人能强迫他说或者让他不得不隐瞒，冬至是头一个。事实证明他头一回撒谎，技巧生疏，还得多练。最终龙深还是说了实话， 我要去日本。 冬至表情一变，眼里露出惊悸慌乱，但很快又冷静下来。 师父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一起，才让我带队去交流的？ 龙深没有正面回答，只道 吴炳天和唐静会和我一起去，不用担心。 虽说吴炳天比另外两位副局长更热衷混迹官场，但冬至半点都不会怀疑他的能力。唐静也不用说，这两个人随便拎出来都比现在的他强。那话又说回来，龙深经常出外勤是因为他自己就喜欢往外跑，但他太强，一个人已经能顶十个，这次连吴炳天和唐静都一起去，肯定是李应他们已经兜不住了。龙深见他惊疑不定，这才主动揭开谜底。 丁兰的魂灯灭了。 修行者出门在外，师门都会给他点上一盏魂灯。丁兰的师门不是大门派，魂灯寄放在特管局，魂灯一灭，意味着身死魂消，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。冬至也没了嬉闹的心情。 那李应和余不悔呢？ 李应的魂灯还亮着，但是光暗淡了许多。余不悔他没有魂灯。 龙深见冬至面色凝重，又补充了一句， 不用担心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日本是阴雨纠燕的老巢，李应他们过去之前其实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连遗书都写好了。他们这三人里，丁兰跟余不悔都是初出茅庐的新人，冬至甚至听说要不是余不悔自己不乐意受束缚，现在他起码也是个分局局长或者总局副局长了。李应虽然资历浅显一些，但不是张松那样冲动不听指挥的，他们三人去了日本必定会谋定后动，做好万全准备，可就是这样依旧遭遇了不可测的危险。他不愿意让冬至担心，但既然对方已经知道了，他也不想再瞒着，直接把自己知道和推测的坦诚相告。 二战期间，英语在中国得到了石碑的秘密，他派人搜刮资料带回日本，带不回去的就一把火烧了，或者直接用炸药炸毁，而且他凭借魔气在身，由人入魔，力量可能比之前的人魔火波贝叶的幻影分身还要大。 那比起吴志奇呢？ 龙深静默了片刻。 我不知道。 冬至心下一沉，但他很快收敛心思，笑嘻嘻道， 师父，那你也给我一盏魂灯吗？ 我没有魂灯，但我会在我的长手剑里注入我的气魂精魄，这样你就能感应到我的生机。 言下之意就是 他死了的话，自然也会有所感应。冬至这才知道，龙身之前把长手剑要过去，说要修复上面沾染的魔气，但其实可能早就有了这样的打算。 这样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 不会，人有三魂七魄，少了一魂一魄都不行，但我不是人，不会有什么影响。 冬至眼睛有点红，他低头揉了一下，把酸涩又给揉回去，依旧是平时轻松愉快的笑容。龙身喜欢看他这样的笑，鲜活而富有朝气。 遗书就不要写了，我不想收遗书。 不写。 不写遗书，似乎就意味着人还会回来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